好计划，带来一首《阳光照进回忆里》，两个词也代表了我们今天的主题。第一个就是回忆， 回忆， 对，这个再有一个就是阳光，这样的天气、哦、我们也是呼唤一下阳光，是不是？怎么突然一下 又 太阳就没了， 就跟我们突然一下临时换了一下我们的今天的话题哈。 可不是嘛， 今天的话题变成了我的2021独家记忆，在我们的聊天室也开启了活动的一个特别奖池，大家可以多多留言，被精选之后呢、嗯、还能够增加一个抽奖机会。 对对对，为什么会突然这个进行一个话题的调换、嗯、也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听听 FM 聊天室嘛，各位、 嗯、 今天我们也会跟听听 FM 之间有一个小小的特别联动， 是 也是因为我们其实很早就在天天 FM 上面开启了这一次的活动、 嗯、 就是2021声音记忆，大家之前或多或少可能都见到过这个相应的在主页的介绍， 对， 以及点进去自己留过言，对、嗯、这样的一个留言过程各位可以继续保持，因为我们在这个整个大声喊新年好的时候，在今年的年末明年年初跨年期间依旧会有更多的一些相应策划跟活动，而这一次我们就算是提前预热一下， 是 在今天的两个小时先带动一下各位，我们循着自己的这个记忆线索看一看有哪些精彩的瞬间，有哪些甚至让你觉得说、嗯、怎么说有一些心动到难过的瞬间，我觉得都可以、嗯、对不对？ 没错， 只要是印象深刻都可以过来留言。刚才千春也提到了说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奖池， 嗯， 然后大家可以参与抽奖，然后更重要的是来留言，我们来进行一个加精哈。看了一下有朋友已经发过来截图，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这个抽奖点开以后里面是来晚了，活动结束了，很多人都是，我也是，你点一下之后会显示这样的界面，然后你退出去， 嗯， 退出去了以后你突然发现自己抽奖那个红包底下的这个时钟开始倒计时了、 嗯、 好不好？ 好， 不着急啊，这个我现在已经倒计时还剩1分56秒， 先进一首歌啊， 谁抽得多是不是？ 好， 再一次呼唤一下阳光，来自于徐佳莹的得到太阳，同时借着音乐当中的这一丝丝的阳光逐渐照进回忆里面，期待各位来留言2021年你的独家记忆到底会是哪一份或者哪几份啊？ 落日和晚风都美、嗯、大笑和大哭是天黑，彼此给彼此的安慰，总能一口气吹跑气馁。当拥抱还有力量，当希望还很滚烫，当少年徒步懂失望，朝前走就能得到太阳。当约定没有散场，当美好还在发光，当我们偏选择倔强，前走就能得到太阳、oh, hey yeah, ooh, ooh, 夜灯和清晨都很美、摔倒的受伤都不狼狈，走到山没许多结尾，孤独时被擦掉的眼泪，春天和冰角都美，交换的秘密谁都不给，风跑着就能够飞，就用回忆碰一个满杯。当拥抱还有力量，当希望还很滚烫，当少年徒步懂失望，朝前走就能得到太阳。当约定没有散场， 前走就能得到太阳。 太阳，大家都觉得也很好听，但是呢要跟各位先抱歉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这个抽红包，是我这个倒数了几分钟之后打开，它依旧显示的也是来晚了，活动结束了。但有一些朋友也留言说我抽中了0.88元，所以我想要知道，就是还有谁这个红包这边有问题，可以举个小手，或者没问题的也可以过来给我们发一个截图哈。我们这边也已经及时的跟天天 FM 聊天室的后台联系了， 我们已经反馈了这个问题，因为我在我们的直播间，反正是 WiFi 不行还是 5G 也不行， 压根进不去， 我压根进不去，对， 是这样的。 所以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来及时的反馈所有遇到的问题哈。 今天突然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联动的话，背后的可能奖池比较大，是不是？整个技术方面会出现一点小问题，会有一些小胆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呀、 我要五劳了。 好，稍微等一等，我们相信很快就能解决哈。然后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就是我的2021独家记忆，大家的留言也都很温暖。这边郝先生提到了说，来了北京工作也遇到了这么温暖的直播间聊天室哈。 对，还看到这边有用户8216说了，说我们俩人加上狗狗在山里徒步旅行，这是我的2021独家机，太浪漫了。 对， 真的是双人份的。 证明你们家狗狗乖、我们家的狗狗跟我们进了山以后它就变成山里的一只土狗了，在之后见到它就不知道是何年何月的事情 了对。然后还有这边有朋友提到说，这个宋彦军平淡的生活，陪娃长大，自己忙不完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七日接着又一个七日。您也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一套固定话术了，是不是？那是哪个电视节目来着？然后这边虽然是平平淡淡陪娃一点一点长大，但实际上来说，见证孩子的成长，他总会也给你留下一颗这种就是他在变化的独家记忆。好比说这边香改名就提到了说，我的独家记忆就是家有小玩儿初长成，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孩子正在类似于接近花园的地方正玩呢。 哟，长这么高了呀、真的是看着他出生， 是吧？ 看着他会爬，然后会走路， 你看看，长得可快了，这一身衣服， 这就不是你的独家记忆了，这是我们跟你共同经历的所有 的细节。 玩树叶呢，估计从最开始的时候孩子还这个 只能躺床上养着， 对，然后现在就开始自己有一些自己的行为，开始探索这个世界了。尤其是你看这孩子这帽子，这身装束，你不觉得这帽子戴上特眼熟吗？ 似曾相识哈， 大脑袋你看上， 给他一把扇子、 你顿时就觉得这不是郭 PD 吗？郭 PD 典型的 郭PD啊，对吗？是， 太像太可爱了。好，这边我们继续稍等各位的独家记忆的回顾，然后同时也欢迎各位过来给我们反馈一下那边抽奖奖池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哈。听到的一首歌会很热闹， 然后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一次电影原声的呈现。《速度与激情》跟其他几个系列会显得稍微有一点出挑的一部影片，叫《速度与激情二：东京漂移》。因为选了这么多歌曲，发现说跟《速度激情》有关的，平时大家熟悉耳熟能详的，估计都听腻了，什么《See You Again》之类的。这一次我们在回顾到2021这一次的独家记忆的时候，我相信电影一定是不可错过的，因为整个在疫情期间，大家出行、出远门这种旅行会越来越少的，很多人在电影院里面获得的满足感还是很强的。我查了一下，在接近年底的时候，整个全国的这个电影票房的排行榜上面排前几位的，我们也类似于进行一个今天通过音乐回顾一个小小的倒数吧，《速度与激情九》是排在整个的第四位的，因为我们四个时段就数四位吧，排在第四位的当中的电影原声音乐呢实在是不好听，所以我们就挑一首不太一样的曾经的东京漂移主题曲，再一次跟各位来分享 Tokyo Drift。 喧騒まみれこの街の演奏玉たまま一度ついておいで世界中魅了するほどに豪華なジャパン一番ジャンプランサーうちらの出番テリヤキボーイズ in the place to be 見せてやろうオリジナル VIP Many many diamonds dangling Bag full of money we stranglingHate me, fry me, bake me, try me All the above cause you can't get in I don't want no problem Because me professional Make you shake your kids Thank you Haters make it personal Like a Canada type That's all nailed down Oh, let's go Not not you my money Let's all Hot sun She get you my ozone Let's go Let's go To hear level up On level color Let's go Let's go Need you one girl Just like me Go new dog So let the show end point I want Noise, 満身してますんで Get to open, no guns move with them must Basic はサプライズで毎日毎日が危ないぜ忍者風賢者風だけど芸者恋この惑星からのシャー You see me in the parking lot 7-11 is the spot Bikes with wings and shiny things And lions, tigers, bears, oh my ride We furious and fast Supersonic like JJ Fatten We ride till the wheels are flat Can't beat that with a baseball bat Like a cool monkey.さあ待てばいいぜひ即歳 Yo インターセプターして国際的犯罪は万歳ほらハンザーファレルがボムホストを踊った今夜の Four Boys from Far East Coast どうぞ最 後私のゴースト That's why ladies choose me All up in the news Cause we so cute That's why we so huge Harajuku girls know how I feel Daily spec I keep it real Not a China man Cause I ain't from China man I am Japan man You see Nigo coming out of the black pants as a lot You wonder where he get that kind of money Don't worry about it Tokyo Drift 东京漂移电影的直接跟名字一样的主题曲，这样的一首歌带着各位回到当年的一个回忆。其实在《速度与激情》后面的第八部第九部里边，我们都逐渐看到曾经老系列的这些当中的主角会出现聚齐。其实因为《速度与激情》一共会拍十部影片，然后到后面它就有一种进入倒计时的状态，带大家更多的就是回顾跟玩梗，所以这一次能够把东京漂移当中的男主角请到第九部里面进行一个客串，估计也是勾起了很多人不少的回忆，尤其是看到这《东京漂移二》这主角现在老成了这个样子，心里面也会觉得有这么一点点的感觉，自己的青春跟着他一点点逝去哈。目前来看，《速度与激情九》的电影评分差到不能再差，很多人也觉得这是所有的系列当中口碑最差的一部。最后的那一部呢，其实也不会让人再期待太多了。但目前凭借他连续积累这么多年的口碑来说，票房成绩还是不错的。第十部最终的终结，我们到时候再来看看会怎么样吧哈。这是电影方面在今年看过的，也在声音当中留存的一份记忆跟回忆。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在2021年有哪些你的独家记忆哈。 这边我刚才看到有听友说了，是秋风秋雨说以前呀都是用收音机听广播，现在是用听 FM 听广播，这是属于他的2021独家记忆。 下载了听 FM 之后呢，你会发现说会很方便，最重要的是在互动的时候跟大家好像能结识很多新朋友，每天就有了多一份牵挂。除了广播的声音，你非得过来跟几个哥几个打个招呼，是不是？互相起起外号什么之类的，然后顺便还得在晚上问候一下，明儿出车嘛，是不是之类的？我们都看见了啊， 没错，昨天晚上的问候， 没错。然后还有朋友这边也继续给我们留言提到说，第一次尝试每周录歌，哎，就开始自己有唱歌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很棒的 一个习惯吧， 习惯或者说是我展示的机会。 对， 我终于在广播里面也听到了自己唱的歌，这是来自于《泪落心田》。你在哪儿唱的？我怎么不知道？ 对呀、 我们要听。 他说的是不是给我们《你的故事我的歌》这个节目寄去了自己的声音？ 哦， 然后在节目当中，刘慧姐给他播了出来。 哦，这是我们最近的一个在下午的特别的策划是吗？ 活动对， 太棒了！哎，你要不介意的话，你把那个再给我们发一遍。 是啊，我们一会儿就给你播在节目里啊。 哎，咱听听。FM 聊天是能发语音吗？好像不太行， 不行， 是不是？ 对， 有一些遗憾，不如你就直接唱出来了。如果这个可以发给我们的话，我们这边也收集一下，也重新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没错，没错，没错。 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大家还提到了关于广播节目的事情。当然了，2021对于所有人，现在目前正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以及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绝对就会像刚才谁说的，小仙女说的，对不对？2021年，我们的正午有星光。这一档节目也是在一月份的时候正式上线， 哦， 然后到现在我们真的也是慢慢的开始回顾这一年的时间了。 对， 过去每天陪伴我们的工作，每天陪伴我们的声音，所有的音乐的这个符号跟旋律全部都是跟正午有星光我们来挂钩的哈。 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如果问我这个话题，你突然冷不丁的这样问我，那我想我的2021独家集可能就是你咯，王伟 啊。那一定是啊。 不管你有没有和大姨搭过，有没有和静瑜搭过，是不是把 DT in the house 这首歌的首秀献给了早安 乐 秀。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2021的独家记忆那就是我终于在广播里边开嗓了。这是我前30多年的独家记忆， 我要把它下载下来，我要保存。 OMG，No！好吧，哎，这真的就最后咱倒数的时候，找一天还是要唱一唱，还是要唱一唱。 好 的，对 不对？好 的，怎么着都得把最后2021年最后一声留在《中国有星光》了。 好，就完美的一次表演。 真的，哪怕是自娱自乐哈。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金志文，而这也是我们看了一下，在短视频平台，其实，在纵观2021所有的这些音乐歌曲当中，运用最多的前几名之一，感受一下。 有点坎坷。爱情有点曲折，我保持笑像一个疯子一样快乐到累了，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示弱，就让我喝醉了，唱着歌自娱自乐，开始怀疑了，被爱情击倒了，无可奈何。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Free one. 自于庞高峰会忘了会记得，这绝对也是属于正午有星光的一份独家的回忆，因为庞高峰也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哈。那天虽然看起来他困困的，但是也是因为自己之前音乐这方面的创作跟制作工作特别的这个劳累，对，我们在之后看到他自己经常在 studio 里面办的一些小现场，又太棒了， 活泼的哈， 太棒了，就啊，来， 那次他主要是很困，而且他说为什么叫我来， 就是， 我没有在通告期，我没有什么要宣传的，不，我说因为我们很喜欢你上一张专辑啊，好， 还是很棒的。我后来就专门看他这个在 Blue Note 那边的现场演出的回放，自己平时的演奏，如果你很喜欢这种很小小放客带着一些 R&B 风格的音乐的话，听庞高峰每一首歌都是金曲，好吧，特别的喜欢。完了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2021的独家记忆。对，先插播一下，今天不是提到说我们会有一些这个什么奖池，然后会有一些其他的获奖的方式，那一方面就是抽红包可以继续进行了，应该看到他们后台已经进行技术修复了，我试了一下自己抽了6毛6， 哎，不错， 不用还回去吧，啊， 嗨，就给你了， 对，成功提现哈，要不回去了我告诉你。另外呢，也看到很多其他朋友可以继续进行抽奖，这是传统上来说每一天都可以进行的，右上角那一个红包的点击。另外呢，就是大家进入到直播间以后，如果您现在看不到，退出去重新进以后就能够看到这次的特别活动的这个叫推送 banner， 对，它上面写的是2021声音记忆，整个背景是紫色的，然后大家点进去以后就可以往下滑看到另外一个留言区，这其实是会一直延续的一个大家的记忆的征集， 没错， 并且会在我们最终跨年的时候大声喊新年好的活动当中，您的留言如果入选精选的话，很有可能也会被运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所以像刚才这个烈落心田提到的自己的歌声被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进行播放送出，那很可能在跨年的时候您将听到自己的留言对于2021的独家专属回忆会在我们的跨年联动特别节目当中进行一个送出哈。 哎呦，真好，我也忍不住想跟浩洋去报名了， 就是我也忍不住在这儿跨年的时候留一个名字了啊！ 而且关键是刚才没有提到的是，如果你参与了这个2021声音记忆的留言，分享你的声音记忆，也有机会再参与一次这个红包抽奖， 这就是另外一个奖池了，对，我们说的第二种的获得这种奖池或者红包的方式啊，各位继续加油努力啊！今天我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留下你的2021独属的这个独家回忆，一会儿其实关于我们自己越想越多，自己的也会有，然后也看到大家的这些留言也会有更多的想法，一会儿继续分享。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旅行团乐队《风犬少年的天空》。 奇迹般的雪，那一句曾经划破天际的再见，也许就不会像大人一样誓言。我们。 旅行团风犬少年的天空，这边我们也继续看到各位小仙女过来给大家追加了一条关于他去过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一个背景为紫色的，对，2021声音记忆，大家进去特别留言之后会看到什么。他说这个下面留言都很棒，我也得好好斟酌去留个言，然后不能给正午有星光拉后腿。 哎， 您放心， 看着觉悟， 对，特别好。然后去了以后留言，他们不会直接挂到正午有星光的账上的，好吧？可以直接留就好了。不过确实是，哎，看到这么多很棒的、很这个精选的留言过后，大家可能心里面都会有一种小较劲儿，对，也会更加的认真去回想，在2021年我有着怎么样的特别独家的、不一样的回忆。当然留言也会写得更加的细致跟精彩，很棒。然后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到，就算今天咱们聊过了以后，可能明天后天一直到我们年末跨年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专区跟板块进入到来，借着大家的留言一起回忆一下2021，很棒的一年哈。完了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提到的自己的独家记忆。这边就有朋友就是提到说，我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哪儿都没去 啊， 这个响应号召留在大北京啊，在北京进行深度游，是这样的，我们出去对，我们出去都少了。但提到说在北京深度游，这个其实我有挺深刻的印象的。 最近 对于我来说，对，然后之前来说你有个假期有个啥的，要不然你就得往外边跑， 是， 甭管是外省还是外国。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你在国内北京该去的哪儿都去过了，一些反而更加容易扎堆繁华的这个地方，比如说东边的 CBD 一带，或者你往三里屯那边走的时候，到周末原来还跟朋友约约，喝喝酒什么，这个吃饭之类的，但现在也不怎么聚会。去了以后你发现说疫情，比如说这个过去的时候大家在那儿聚的人都多，干脆就容易在自己家或者说在北京周边去的人少的地方转悠转悠。于是我就在西六环一带就找到了好多就藏得很深的那些 好吃的。你是不是跟我说过一次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好拍的？ 没错， 就 真的发现说之前根本没有关注过，去了以后会有惊喜的发现。我觉得这都属于自己发掘的一套全新的宝藏，未来也可以值得分享。我觉得甚至可以我们再起一期话题，就是说当各位宅在家比较深度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后，有没有突然发现在自己身边有一些新的发掘跟发现。 它未必是个网红打卡点，但是可能是你自己的发掘， 没错， 值得一去啊， 可以来分享一下嘛，对不对？甚至您都可以自己起个什么短视频账号了哈。好，今天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回顾一下2021独家的回忆。提到电影这一方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相信有很多人的贡献跟力量，就是2021年全国的电影票房排行榜，我们差不多数个前四名吧，基本上到第三位了以后，这一个电影的票房就是40亿级别再往上了。看到的是第三名45亿的票房，《唐人街探案》第三部，这一次的主题曲之一叫做《三代目》。 J-Soul 大概感受一下。这一次的电影的故事包括发生的地点是带到了东京那边，对，然后所以里面的音乐我们会听到他们挑选了一些跟这种东京相关的一些歌曲，而且这一首歌他们挑的我觉得也挺到位的，声音上的一个传递跟电影给你的画面质感是很像的，就是它会这个有点让人眼花缭乱，因为里面的声音上的色系会比较多，因为它运用的电子音乐的旋律跟制作，所以在里面你能听到一些在什么 house 啊，在一些这个 techno 甚至运用到的一些音色，甚至初听会显得有一些杂乱过分的华丽，就好像电影里面你看这几个人穿的都很夸张， 对， 红色的亮绸子的亮晶晶闪亮亮的各种颜色， 眼睛都不知道看哪儿， 跟过年似的，跟东北过年似的，是不是？哎，总之就是这两首歌，这个歌选的配电影，我觉得还是他们用了一些心思的，对，会带着我们进入到一些声音上的画面感。这首歌就不全听完了，有点太热闹太闹腾了，我们回来以后继续关注到各位的留言，2021的独家记忆。 刚才说到很多朋友因为没有办法出京就北京深度游，那如果碰上有些人他实在也是不愿意走动的话，可能就在家待着了，比如这边有秋风秋雨说，2021独家记忆是自己在家里烤红薯，香甜可口。你知道烤红薯很多人都说很简单，就放在烤箱里嘛，两小时，对不对？但是没有人真的做过，我就没有做过。但是好像说其实还有一点点小技巧 啊， 对，但是做出来以后你会非常有成就感，因为它太香了，飘香。 是是是，我们家天天烤 啊，是吗？ 每天都在烤，烤不同的品种。我告诉你，现在都已经知道什么。什么烟薯啊，这薯那薯啊之类的， 就是小技巧，对吧？ 哎，已经，我觉得一方面要归功于说大家在家有更多的时间给自己做顿饭了，对吧？然后这个 犒劳自己的胃， 是短视频平台，然后包括一些现在的带货，大家在网上耗的时间长，你不买点什么就觉得，就好像这几个小时的网白刷 了。有时候一小时的什么一箱的什么这个红薯、白薯什么都来了。 而且很多助农的项目，它其实买过来以后没多贵， 对， 然后买来以后我们就试了不同的，现在这些红薯又甜又出油啊。出来以后好吃的，你会发现说，就所谓什么烟薯跟蜜薯哈，烟薯那个它的红薯的味道不像我们小时候就吃着那么的香，但是它绝对甜，而且一烤里边全都是蜜给烤出来的，不可思议。然后另外呢，就是那个所谓的蜜薯，其实那个带着更浓烈的一些红薯的香气，我们小时候那个尤其是街边的烤红薯掰开了以后扑鼻而来的那种香气特别好。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起另外一个群跟话题，最近你在网上到底买了什么样的 好 吃的，哎，到底应该 怎么 做，哎，好好的分享一下哈。 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生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生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火枪一边燃烧一边滑翔，炮地身后的火光把整个夜空照亮照亮。火枪谁还记得我的模样，曾经是梦幻火枪，曾经是谁的宝藏宝藏。无关畏惧之处掀起波浪，下起小飘雨，刘杰在播放。我还没有准备好就滑稽的播放。 现。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生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生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说实话我确实不爱准备，付出的代价也没有很贵，他可是无价也可以免费，加几滴我的眼泪。逍遥传的破墙就在你双肩，你耳边，你面前，点破了你们的观点、yeah、逍遥传的破墙每天都梦见，在人间读真言，保护你睡梦的香甜、yeah、破墙谁还记得我的模样，曾经是朦胧过江，曾经是谁的宝藏，宝藏过江，一边燃烧一边划桨，逃离向后的火光，把整个夜空照亮。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生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生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我一点都不怕，我没有说胡话，他眼里容不下的我才像是艺术家。好多向后的风景，爱恨交错沉迷的身影，为何独爱你不解的风情，头顶向下撞到我梦醒。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生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生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 这也是充斥在我们2021年某一段时间短视频平台上的一首歌曲， 小神曲，嗯， 没错，危险，危险，危险， 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好久， 没错，听到我以为这首歌就叫危险，后来发现 很多孩子都会唱 了，哦、好久不见，那是一定的、嗯、哈，也是给我们提个醒，对不对？当你的老婆见到你双手伸起来的时候，你要知道她大概率说的是。他做了新指甲，这是我们上次用的是咱哪天聊这个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 出其不意的出了这个梗 哎呦，印象深刻。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2021的独家记忆，还有这边大橘，为什么取名叫大橘呢？为什么头像是大橘呢？他就说，第一，我换了一辆新车，第二，我收养了这一只小可爱、 啊、 萌萌哒一只橘猫， 哇好可爱啊，这么小一只， 毛茸茸的，不行的，对于你来说看背影 OK 吗？ OK， 而且它足够小、 OK、哎呦， 嗯，再大一点我就害怕了。好，我们再看看只好空白的留言，他说最深最独特的就是今年意外运动一次，然后意外骨折了，不过好在伤的不严重、啊、但也经历了半年才算康复， 可玩吗？ 所以希望不开心的都留在过去哈，加油向未来， 伤筋动骨100天、嗯、经历过后要想起那一句话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当那一些给你突如其来带来的一些挫折跟灾难没有置你于死地的时候，说的有点直白跟夸张了哈、嗯、但是相信这些磨砺都会让我们更好的去前行，对不对？ 是， 一方面也会更加注意自己的安全，另外一方面这一次的经历以后也是一种很好的有点像荣誉勋章的感觉哈、嗯、Medal of Honor 对于男人来说嘛。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说最也参加了很多像是咱们974办的活动，中有星光的活动，刚才小沈 Barry 就提到了、嗯、去看了电影， 是你的婚礼吧，好像是，还坐我旁边呢。 哎，他去了、嗯、他去过两回、嗯、 哦，还去了一次你的电影， 是是还去了，对对，还有一次我 的 婚礼那是，但是大家在一块儿以后坐那儿真的是聊了好久、嗯、特别的开心，然后这个天上地下的聊个不停、嗯、然后还有朋友这边无名说是去到了早秀那边举办的一个活动萌娃大赛啊、嗯、在 PD 的投票力挺之下，然后入围了30强，自己的儿子参加喽， 很厉害、啊、 也会很开心。2021年看起来大家过得都不错嘛、嗯、是不是啊？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也是进入到这一个月的算是倒计时了，我慢慢的在跟2021年挥手说再见，一起回顾一下有着怎么样的你的独家记忆，邓紫棋再见。 曾经我们都很坚决，爱了就不改变，不要对

是片刻的呼吸，烟火绽放的灵性，是光影中飞舞的轻盈。也许单车后座的风景远去，才鼓起勇气握住你手心，穿过光，看昼夜交替，穿过风， 今天我们算是在时光的一年的长河当中来遐想一下自己到底有哪些独家的回忆哈。 嗯， 特别的这一次回顾，我们也是跟天天 FM 进行的一次联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天天 FM 的聊天室里面，除了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正常的这个抽取红包的这个右上角那个小红包的图标之外呢，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一次的大家看到紫色背景的那一条提示2021声音记忆当中，也可以看一看其他人对于2021年这一次的回忆跟留言，也可以自己许下一些这个对于过去的一些回顾的留言。如果精选到的话，大家也可以收到另外一个更大的奖池的红包。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进行这个大声喊新年好这种跨年的特别活动的时候呢，大家的精选留言有可能会入选到时候节目的主持人这个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好，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大家留言吧，2021年的一些独家的记忆。 这条留言因为还带着个照片就特别的显眼。 嗯， 雪孩子599留言说，2021年克雷格大叔告别了007。 不要， 我相信他的心情就和当年我看到休格曼告别了这个金刚狼是一样一样的 啊。 我不接受。 没错， 嗯， 就是， 但是换一个人来演他吧，我也不接受。 没错，就是我们喜欢一个角色，他可能是多方面的，喜欢上一个角色并且追随这么多年还真挺不容易的。休杰克曼来说，那会儿他绝对是所有人初代金刚狼的回忆，因为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角色。 是的， 而且又把这个 X 战警包括变种人这样的一个概念搬上银幕的时候，如果正好赶上是年轻的小朋友，那会儿正崇拜超级英雄的时候，绝对会深深爱上。 是， 对，然后尤其是休杰克曼大叔，他 高大帅气， 高大帅气，而且 正义感十足。 演员好的地方是在于他在 戏里面你看着绝对是一个挺甚至有点愣头青的角色、 嗯、 正义感爆棚、 嗯、 能力超能力又强，现实生活当中休·杰克曼他一点那种桀骜不驯的气质都没有， 他是个好男人，对妻子特别特别好，而且坚持做丁克， 尤其是看他老婆对吧， 对 对对，然后他那个就演员的性格会让你觉得很温和，这个人 是 这种反差感更会让人心生好感， 嗯， 一这么多年追随过来，你突然看到最后一部的时候，第一，刚才我跟千城我们俩还提到说、 嗯、 演员老了， 是 你在看到第一部那会儿脸上紧绷的皮肤、 嗯、 胶原蛋白现在怎么突然就这样了， 对， 会有一些心疼， 会放大他的那些皱纹， 对，再加上他在电影里面、嗯、你最后超能力也丧失的差不多了， 对， 然后无依无靠的， 关键你说的很对，孑然一身，这、 啊、 所欲非人对吧， 这些年碰着都是什么人、 啊、 是吧，你碰着个这个当时就的一个朋友，那个日本人对吧，最后想杀他，取他的能力、 嗯、 然后自己好不容易洗上个 Jin、 嗯、 然后 Jin 变成黑凤凰了、 嗯、 对吧，你这谁受得了、 哥哥 见谁灭谁，自己亲手去终结他、 啊、 然后哥哥又是挺奇怪的一个人、 嗯、 所以到最后还是一个跟自己没有什么太强血缘关系的一个小狼， 嗯，你还得去救 他、 嗯、 哎，所以就是 他得自己跟自己打， 一生的使命太不容易了、 嗯、 对， 是， 而且他最重要我觉得就第一这真的角色是就消失了， 嗯， 就真的是这个丧命了、 嗯、 这个会让人觉得好像一辈子最后不得善终的感觉， 对对对，我们想要一个 HE 不想要一个 BE 的结局， 没错、 嗯、 然后另外这个007也是皮尔斯布鲁斯南作为最后就是丹尼尔克雷格不是接任的皮尔斯布鲁斯南、 嗯、 在之前我们看的时候他都是一种更文艺的方式来去呈现的007、 嗯、 但直到丹尼尔克雷格他是有一种更加接近现实粗犷拳拳到肉的这一种电影风格、 嗯、 他也是延续了之前其实在聊电影时候提到过，就是因为 Jason Bourne 什么谍影重重他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这种特工技术方式，007的丹尼尔克雷格甚至最开始大家去反对他，而我真正喜欢上007这个角色也是因为时代的关系，就是因为丹尼尔克雷格一路看着他走过来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你看也是现实跟电影当中他有一些交集，电影里面的007角色老了，现实当中的丹尼尔克雷格也老了， 也得告别这个角色， 你跟着他一路走过来、 嗯、 对吧，所以这种时空的重叠真的会让人觉得感慨万千， 而且像是个参照物一样，你可能照镜子的时候你不觉得自己老了这么多，但当你在荧幕上看到你喜欢的人一路走来、 嗯、 他脸上的这些变化，你就觉得哇、哦、时光飞逝 太难受了、 嗯、 然后最后这个是我估计还有人没看，然后你们还看不看能不能说结果， 不他们可以养肥了，从头看到尾、嗯、 就是反正我们就是正式跟丹尼尔·克雷格扮演的这个角色， 嗯， 也算是正式道个别。 No Time to Die 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 Billie Eilish。 I should have known I'd leave alone Just goes to show That the blood you bleed is just the blood you own We were a pair But I saw you there Too much to bear You were my life, but life is far away from fair Was I stupid to love you? Was I reckless to help? Was it obvious to everybody else?That I've fallen for a lie You were never on my side Fool me once, fool me twice Oh, you're dead or paradise Now you'll never see me cry There's just no time to dieMm-hmm. faces from my past return. Another lesson, yeah, to learn. 《I Be Lonely》是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让他收获满满，起码在格莱美上是有所斩获哈。 是 电影上映了之后呢，再次圈一波热度，正好又赶上自己的新专辑同时发布，我们来期待一下 Billie Eilish 未来会有着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如果你喜欢小碧梨的话，最近他也是把在2021年的所有的接受的采访进行了一个梳理跟混剪，可以看一看那个视频，这是他自己的一个习惯，他把自己接受的访问进行一个混剪，我觉得也是在别人督促着他吧，就好像说我们把过去几年自己的工作报告或者 梳理一下， 梳理一下，重新混剪一下，你大概能够梳理出来过去。而主动要求你梳理的还是别人给你的提问，或者说给你的一些工作上的要求哈。好，最近估计大家年底都在写一些什么工作报告之类的，趁着这机会也好好的回顾一下哈。2021我的独家回忆，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这边我要看到有朋友继续参加974的活动，说三次古月老师主持的现场午间音乐会应该是去参加了，非常好，充分感受了古典音乐的魅力，也是这一年我对974的独家回忆。欢乐咖啡时光哈， 这边还有那静我心说了，说我的2021独家记忆爆炒鳝鱼丝，也是个下厨的哈，确实是南北方炒的不一样。首先我们就用小葱，不用大葱了，但是用大葱， 这不是葱包羊肉吗？哦，不是。 而且它确实也切的比较大块， 是 如果在上海的话，我们那个响油鳝丝会炒的比较细一些，然后油会更多一些，这个看上去就比较的清汤寡水，会淡一些口味， 这估计就是不一样的做法。就这种放大葱炒的，我觉得就特天津的那种风味，对，那边炒好多海鲜都是这么做，我觉得这么着看着也挺香， 追求原味吧， 对，人家没挂上那一层糊， 对， 当然了，响油鳝丝那是另外，响油鳝糊什么都可以，另外一种也是很浓密的口感，这点不要不要聊吃。 他们太擅长在这点发那个图片了。 对，彬彬有礼也烤红薯啦，给咱们看过来啦。这一个红薯其实看着应该也很好吃， 是，看上去比较甜，但是有点干， 很沙很干。对，这个切开以后，它的口感这跟质感，我自己去幻想的话，会是像烤小南瓜的感觉。对，然后还有朋友说最近去看了007，前两天看了007幽灵党，这也是一点一点的在回顾，是不是？ 对， 别倒着往前看啊，从头从。大战皇家赌场，然后 Quantum of Solace， 你这 一路这么着顺着看下来，会有不一样的情感。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2021年独家回忆哈，2月份的时候我的四个学生考级都是优秀通过的。一提到学生考级，大家应该都能联想到会是小小小的小， 我刚想说是他， 对对对，然后他们都是学琴一年半左右，也都是第一次参加考级的宝宝们，我非常的自豪， 可喜可贺， 没错。然后这边还提到说3月底过生日的时候，家属送了我一辆我一直喜欢的 MINI Cooper， 我们看了很多次他的这个中控的照片。 That's right， 我们能感受到你的那一份喜欢。 他们家平平淡淡的送礼，就是每天充斥着，哎，送你个这个吧，送你个那个吧，钻戒还有没有啊？ 过生日太不容易了，谁能送我一辆？谁能送一辆 Mini Cooper S, 模型可不可以？ 马康 S C L S， 全都要最新款。对吧 ？C 那个 B 加的，你最好送我 AMG 是吧？好，不错不错，希望大家都能够收到自己心仪的礼物。2021年，你到底收到过没有？ 从慢慢 做我的王国， 就关闭了搜寻号，戴上耳机在我脑海里面寻宝，再见了我的年少轻狂和莽撞，再见那个夏天为你快的心跳 Much love for you， 再见我扬起的船帆，我发誓要掀起点波澜，都将朋友圈都佛佛了，被我风凉话都全都听好了，我不会被你的一句话放弃了自己被打倒在地，爸妈都从小就教育我无论如何隐藏我的脾气，全都在看满怀期盼，放松点脚步别乱了，失去的错过的落魄的全部都过去了，放下吧算了，以前的我也很堕落，浪费的时间都被埋没，躲在了角落太懦弱，机会偷偷流过我指缝被抓住，想成为大家的焦点，所以也把目标定得遥远，慢慢的长路向前跑，做一首歌来当作我的消遣， 放松自慢慢升空，被窝里做一个梦，外面的噪音太多，说什么都 wanna know， 我想要翻过山峰，在乌托邦里穿梭，没有人能打扰我，造一座我的王国， 在天上遨游我不需要飞机，你停留原地的过去在回忆，琢磨不透往前进的轨迹，一步一脚印把经验都堆积，平了伤口调整状态，我打出了漂亮的回击，透过了落地窗阳光在我身上就像是成功的回应， 放松自慢慢升空，被窝里做一个梦，外面的噪音太多，说什么都 want to know， 我想要翻过山峰，在乌托邦里穿梭，没有人能打扰我，造一座我的王国， 放空了一下，回忆了一下小小小的小， 一辆车， 特别的幸福啊，很快乐。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2021年的这个各种回忆，对，然后有朋友继续提到了说，去到了台儿庄， 哦， 台儿庄那边的古城来进行旅游，这也是对于整个我们的一个历史进行的回顾，因为说看到了当年全城军民啊同仇敌忾来奋力抵抗的一个过程，应该是有现场的一些这个遗迹，然后包括它也会有现场的一些其他的还原跟故事，都会很感动，因为这个台儿庄那边进行旅游的话，小时候我觉得都会进行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学校会组织去，然后我们当时小学也是去过，有着非常深刻的记忆，然后包括当时去过很多地方，像是地道站那边，对，然后都会小时候钻地道嘛，我记得在一次节目里边还提到过，很不容易哈，对， 我记得刚才谁还提到了说有一次去看哪儿的什么展览，看到老兵教小兵怎么样用手榴弹，当时也是心里面久久不能平静， 没错，真的就是尤其是家里面可能再有军人的话， 对于过去的这些回忆，如果能够用更加鲜活的这些故事来讲给你听的话，你就明白就是现在我们所拥有的这些所有的和平，我们拥有的这些安定幸福的生活，都是源于当年这些战士们非常这个无畏的奉献跟牺牲哈， 来之不易。 来继续听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然后有朋友去打卡了，哥大爷说打卡了冬奥公园马拉松大本营，是不是之前还跟我们分享过自己会去跑马拉松之类的，对，很不容易哈，这个最终你能看到他发了一张图片，上面写到这是整个马拉松的终点几个大字，全程42.195公里，您已到达， 厉害， 唯一就是周围没有人在跑啊，站在这儿拍一张照片 拍了一下， 嘿，对， 还看到燕林发了一张图片说我的2021度假季，哎，做了小手工学习制作毛猴，还拍了张图片给我们，哎，真挺栩栩如生的， 不容易啊，做毛猴其实挺难的一个手工艺，对，然后这边还有朋友给我们也是自己在家想改名的时候做的锅包肉，锅包肉哈，2021年一家人一起走过，一起带娃一起吃美食，希望我们可以这样这个一直幸福下去，然后自己修的私房锅包肉看得我又似很饿，上面的这一个 他们家全员大厨的感觉， 可不嘛，上面汁儿是不是勾的稍微少了点，糖稀少了点，但是哎，你觉得吃起来应该很好吃， 也还是 更健康吧，色香味俱全啊！来，听到一首歌，刘惜君《遥远的歌》， 写了一首遥远的歌，送给遥远的你。你的笑声，我的笑声，编织在一起。这是我对旧时光。 惜君的《遥远的歌》，很多事情在回忆到这一年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其实离我们真的还挺远的了。但殊不知，就是在这一年之内发生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啊！还记得我们曾经，我觉得应该。咱们现在这个系统只不过它没有办法来去自动的统计在2021年整个中国有星光到底放哪一些歌分别进行了播放多少次，其实这也值得进行一个年终的回顾。在电影原声音乐方面，肯定萱草花我们放的次数不会少， 因为刚才你在提到那个王宝强那个电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想到了当年这个也就今年年初吧，这两个票房咬得非常的紧， 没错，那会儿还在聊到底谁会是第一名，但是谁都没想到说你好李焕英这样的一部影片最终会胜出， 因为是贾玲第一次当导演， 没错，然后最后有这样的一个票房成绩，一直以来也是稳坐了2021年的全国一个电影票房的排行的第一位，就是你好李焕英，然后当中印象深刻会有很多主题曲，萱草花因为张小斐也是凭借这部电影算是出来了，他唱的这一个版本会是更多人收听的一个选择，我们也一起追一下当时你在看你好李焕英的时候又哭又笑的那种状态，是不是张小斐萱草花 心失去了远方，摘一朵花瓣做翅膀，迎着风飞扬。如果有一天懂了忧伤，想着它就会有好梦一场。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是花的几缕缕，可是读了几多遍，明华里过了几多圈，我能说声的无存在西厢真是少年。 我又重新想过十二年间的白日梦，写下当年的你的我，睡到客套此一生。我再重新想过十二年后的彩虹码头，百花还在人堆楼空，那花儿唱大人难留。 树上的鸟儿，你为何紧皱眉？地上的人儿，每一个镜子追。 我又重新想过十二年间的白日梦，写下当年的你的我，睡到客套此一生。 我再重新想过十二年后的彩虹码头，百花还在人聚楼空，明月照星下。 我又重新想过 歌曲，也是充满了当年的回忆。 嗯， 认认真真的在听这首歌经过的那一个电影院，叫华星电影院，在那附近可能逗留的时间曾经比较多，正好又在听后弦的所有的音乐。 嗯， 零零七大战皇家赌场就是在那儿看。 哎呀， 哎，这么多年过去了哈，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回顾一下，在2021年你有着哪些的独家记忆？这边有朋友提到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其实现在很少去饭店吃饭了， 嗯， 所以我的厨艺那是大增啊， 哎、 现在变成小厨了 啊，时光雕刻 很厉害啊，继续加油，然后争取自己在这个创造一些新的菜系出来，对， 自己开一个厨房啊，私家厨房，我们去给你捧捧场。 先开始我们都是在模仿，比如说看着菜谱照着别人做，看怎么能做得像，怎么能做得漂亮。 嗯， 其实到后来摸清了自己的一些胃口，全家人的胃口了之后呢，开始有一些自己不同的尝试， 发挥 搭配发挥，很多时候会是失败的。 对呀，我刚想说 会失败，但是偶尔也会这个做出一个跟别人特别不一样的口味，就你们家吃着顺口。 嗯， 然后家人的称赞呢，都会觉得说，哎，你这个如果出去做一个拿手菜，然后你开个小饭馆，开个小窗口，甚至都没什么问题。最后就会变成你们家独有的妈妈的味道， 对， 奶奶的味道什么之类的传下去。对， 这边还看到人间富贵小八哥说这2021年就是挺感动的一年哈，认识特别开朗活泼可爱放荡不羁的飒女子哈，是我们的一位听友薇姐啊，然后还发了一张图片，好像是上次一块去看你的婚礼，在现场一起拍的那个合影。因为我对，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拍，但是我对他们的这个手上拿的这个小青蛙，这个印象很深刻，因为这个还在我们家，还有我闺女儿天天抱着玩啊，小蛙哥小蛙哥天天喊。 哎呦，你看我这等了多久，终于盼了小蛙哥的照片，自己经常会发了。对，然后对于小仙女的这个，就我第一次见到， 他很少发自拍， 没错啊。然后这个你们俩有没有去掉口罩的？好像没有哈， 没有， 没关系，下次再聚的时候，对，再说。咱们 你可以找我们大合影面，看看大家能不能拿掉口罩。 哎，然后还有这边小，然后继续给我们发来了自己在家也是做饭哦，部队锅，然后要给我们安利一下。然后你能看到，明显就是这部队锅可能跟传统意义上我们在饭馆吃的会不一样，它有自己的一些发挥，就地取材嘛， 对，少了点东西。 这个料肯定是没毛病，但是感觉里边，你比如说这是鱼豆腐嘛，我在猜测哈，按说应该是年糕，对对对。然后 芝士呢？ 对，最重要上面那两片芝士，可能家人不愿意不爱吃， 可能家人也爱吃清淡一些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不错。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关注到了，在整个锅后面 ，We got the point。 你这锅，你这锅汤，请问是用全都用 boss 做的吗？厉害哈！ 爱你的发烧，爱你的味道，眼神中的讯号，嘟嘴的小骄傲，是你专属表情包。 爱你的语调，爱你的撒娇，爱你的微笑，哦，爱你的拥抱。你猫咪般讨好，我防御全部无效，这感觉谁都替代不了。勾着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你身边环绕，感觉到爱一点一点一点点的明了。庆幸和你遇到，睡着都会偷笑，就是如此让我心跳。让甜蜜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发酵，烘焙出浪漫的味道。防御全部无效，这感觉谁都替代不了。勾着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你身边环绕，感觉到爱一点一点一点点的明了。庆幸和你遇到，睡着都会偷笑，就是如此让我心跳。让甜蜜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发酵，烘焙出浪漫的味道。这甜度刚刚好，像一颗纸包，一份爱情面包，品尝两人的美好。勾着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你身边环绕，感觉到爱一点一点一点点的明了。庆幸和你遇到，睡着都会偷笑，就是如此让我心跳。让甜蜜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发酵，烘焙出浪漫的味道。这甜度刚刚好，像一口吃掉一份爱情面包， 俊逸的两人份美好。 嗯 嗯，这边我们看一看关于足球的消息。 哎，我刚看到一个两人份美好， 先发表一下。 没有，我刚看到一个两人份的美好。 来， 是关晓乐，我们的听友，他说今年我结婚了， 哇， 那必须是2021独家记忆哈。 没错， 对 这个结婚，我觉得婚礼是不是也等了很长时间？ 嗯， 因为之前也都有朋友在这两年的时候，其实本来都已经安排好婚礼，但因为可能疫情的关系会一拖再拖， 或者一切从简。 没错，但是呢，这一段时间下来，反而其实面临到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然后一些节奏的混乱，其实挺检验一对情侣他们之间的默契度的。如果说我们依旧在这两年能够就是这个结完婚之后大家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其实就证明说这两个人是真的很幸福，很合适哈。对，我们在这儿也要送上满满的祝福，好不好？ 刚才那首歌送给你们哈。 没错，来继续看到，哎，我梅西去哪儿了？ 我刚看到雪孩子的留言说2021美洲杯是他的这个2021独家记忆。然后我就看到这一个队穿着这个蓝白色的队服球服，我说是不是阿根廷队呀？ 没有错。 然后说，哎，这不是梅西吗？ 对 啊，梅西是阿根廷队的。 不能，绝对不能对于女生非球迷要求这么高啊！但大家相信，作为球迷来说，或多或少都听到过类似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坦然接受，认认真真跟你讲，对，没错，他是阿根廷队的。然后旁边还有很多知名的一些球员，对不对？老塔罗、马丁内斯啊，各种之类的。还有，尤其是这一次夺冠的绝对巨大的这个叫功臣之一守门员，也是大马丁，马丁内斯，曾经我们阿森纳的出品啊。 你们开心就好啊，快乐快乐。 为什么这一次会让大家印象深刻呢？美洲杯其实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进行一些关注，一方面有自己喜欢的球员在踢，虽然它的重要程度没有欧洲杯那么的抢眼吧。这一次是因为梅西率领阿根廷队夺冠了，很不容易，之前就没夺过冠。这种国际的国家队级别的赛事，阿根廷一直都是 零啊， 反正每次比完赛就要放那首歌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啊，真的 Tina 对没错。然后这一次也算是实现了零的突破，尤其是在梅西职业生涯现在走到这一步，已经开始我们看到他离开了这个巴塞罗那去到其他的俱乐部、对于他来说这一次拿到金球奖，前段时间不是还在提为什么要给他，很多人说必须要去关注到的一点就是他真正是率领阿根廷国家队这一次的突破哈、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好好的祝贺一下，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一定都是这个印象深刻的一次啊。还有继续再看到其他朋友们的留言，小仙女儿提到说这个话题让我想到说又到年底各大平台又该出年度总结账单了、 无论是音乐 APP 最恐怖的就是支付宝 APP， 他会告诉你说今年我一共花了多少钱，然后你在美容方面花了多少钱，服装方面花了多少钱，餐饮方面花了多少钱。哇，我说我真的花了这么多钱吗？ 对没错、 我哪来这么多钱，我好像没有赚那么多钱。 每次在自己哭穷的时候，后来发现年终总结都是自己一笔一笔花出去的、 是 为什么都是因为你自己不搂着，所以记账来说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前段时间就已经出了一个某宝上面，然后他会给你总结你用了这某宝平台多少年了，你的第一笔是什么，你第二笔是什么，你哪方面的支出。大家就还没看呢啊，一定要记住，尤其是男生自己一人看 啊， 一定要自己一个人看。 为什么？ 你发现你往往第一笔第二笔第三笔很可能不是你自己给你自己买的。 哎呦，心疼一下自己。 突然出现一双女士人字拖，一双女士沙滩什么 好男人， 这个时候旁边就会有一双锐利的目光盯着你，这给谁买的？ 买给前任的。 你猜一猜，何曼婷，猜一猜。 今天的天气，天晴或下雨，全凭你语气决定。你逃避还是入侵？为何若即若离，总是在不经意就能偶遇？牵你的呼吸，看你的神情，能不能感应？想猜一猜你的心，有没有我的踪迹？有没有繁星住在你眼睛里？还没有说的秘密，要不要对你表明？会不会太过主动，会不珍惜？想猜一猜你的心，能否允许我占据？有没有剧情等我偏偏入侵？我的心藏着谜底， 情的猜一猜。 嗯， 哎，当然了，这个猜一猜只是一句玩笑，最后你到底是给谁买的，还是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啊。回来，当然你把故事编圆满了也行。2021年的独家记忆，就是被这个上行问过这样的问题，也许是很多这个男生的回忆。继续看到有朋友提到说，我获得了单位的荣誉证书，这是来自于爱听听，太棒了。 嗯， 就证明这一年的努力没有白费，或者得到了认可，对不对？ 对。还看到这边欢乐咖啡时光说了哈，这一年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陪着女儿奋斗了一个夏天。 哎呦， 女儿参加中考， 太棒了。 嗯，考上了心仪的市重点高中，而且平稳过渡到了高中生活，口语可以一分钟读200多个单词了，我很欣慰，也是我的独家记忆。 口语是按分钟算的吗？您这练的是 语速啊？以后我要做 Cardi B。 哎，一定没错，很厉害。就是真的是孩子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尤其是家长的陪伴，你一路看着他，其实特别不容易，因为家长陪着能体会到考上好的学校，这是一件大事。我到现在我没有孩子，但是我一直担心他以后到底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实力考上好的重点高中 之类的。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你对他的寄予期望越大，你可能给自己压力就越大。 再有一些孩子真的是就是你推着他往前走，他这牵着不走，打着倒退那种，你知道吗？没办法，证明孩子真争气，太厉害了。然后咱具体这个一分钟读多少单词这事儿吧，嘴皮子溜没问题。哎，这有点要当主持人、播音员、主持人的感觉了哈。说得清楚，用得上。咱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以后平时聊天用，甭管英语这个语那个语的，没压力，自由交流，这才是最重要的啊！也别给孩子逼得太紧就得了啊！继续来，咱们听到的一首歌曲，张靓颖《最可爱的人》。这首歌呢，一方面是正好之前我们不是在数什么年终的一个全国票房排行榜，电影票房第一位《长津湖》当中的主题曲《最可爱的人》，送给那些志愿军战士，对不对？另外也要送给各位，过去这一年咱们走过来回顾，你甭管是自己练成小厨了的，陪着孩子的，拿着工作单位荣誉证书的，看球看 happy 了的，都不容易，大家都是最可爱的人，好吧？ 好， 更多留言，然后刚才小仙女也提到了，大家可以在这个2021整个的声音记忆当中进行这一个专区的留言，还是要自己进行好好的一个梳理，顺便也看一看其他人的留言，咱们来找一找感觉，没准在最终我们跨年的时候大声说大声喊新年好，就能够听到自己的这一段经历被读出来哈。再次感谢各位，别忘了领红包。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明儿跟各位再见， 拜 拜。 遥望着故乡泪水冻在了年轻的脸庞，可我知道你内心有多么滚烫。最可爱的人啊，多想对你讲，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最可爱的人啊，